事都不必太紧张，从来不觉得青春还长，可是怎么挥霍没人管，只是这人生小游戏一场，凡事都不必太紧张，如果有爱就谈，有梦就想，反正世界不会为了谁而停止转。是怎么挥霍没人管，只是这人生相遇是一场，凡事都不必太紧张，如果有爱就谈，有梦就想，反正世界不会为了谁而停止转。 独自穿梭在大街上，想等待机会从天降，生活虽然不太容易，却还有点希望。 今天看了一个演讲，跟大家探讨了我们该怎么样去生活，怎么样活得更有意义一些。可能有人会说，生活不就是生下来活下去吗？我觉得活下来应该也有不同的姿态，可能我们需要的生活还是需要靠自己去挣的。不知道你想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？ 一生不可自决， 谁人又知道我的心灵炽热？谁人又知道再说已不必？仍然愿一生一世的欠缺，不想再暴露我于他人前。你会令谁人自觉真可恋？即使天天也在变，仍然愿一生一世的欠缺。 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想见又见不到，想爱又不敢爱，想忘又忘不掉呢？既然暗恋说不出口，那就用歌曲帮你表白吧。那些青涩的动听的旋律，那些感同身受的歌词，都是我们一个个真实的故事。

那些不怎么说别人坏话，不太会讨厌别人的人，并不是因为为人宽厚，或者是为人温柔善良，可能只是你一旦超过了他的底线，就会在他心里被分类到路边的石头这一类的人群属性当中，再也不会把你放在眼里了。反正我就是这样的人。 相爱为何相争，各自各筑起了自己世界，无谓的争拗却令意志消沉，每次面对突然无声，为何是爱侣偏却是无法配对，快乐告终了，注定要分开，无奈这一切决定似是玩笑，难明是每每死心，但变成更伤心，和你的每一天没法夸张，爱似是跌落彼此隔膜里，再会时候未挽留，在无言中聚散，失望过仍怀念共你的往日欢笑，为何是爱侣偏却是无法配对，快乐告终了，注定无法改变，无奈这一切决定似是天意，明明是每每死心，但变成更伤心，和你的每一天面对的障碍，注定接受分手已默允，再度重燃是领会，在平和中度过，今日我仍然留住记忆，和你的每一天，与你一起面对的障碍，注定接受分手已默允，再度重遇是领会，在平和中度过，今日我仍然留住记忆，和你的每一天，只盼共你重聚时候再意会一次， 高中看过一本杂志，劳伦斯·克劳斯说，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来自一颗爆炸了的恒星，形成你左手的原子可能和形成你右手的来自不同的恒星，这是我所知的关于物理的最有诗意的事情。我们都是星辰， 让孤独

从来不曾这样坦白，而往日绚烂的梦已不在，我已经累了，我需要离开这舞台。 好了，今天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月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我们怎么了？叹息时间沉默了，你的眼神闪烁了，爱得不够了，心动点着啤酒和夜都醒着，可惜感觉变淡了，一切不对了，要谁先放弃自责，说一句我不爱了，再一次回头，这一刻我认真的看你走远，深刻就让彼此心越是折磨着，爱过的感动变成旧的伤痕，在下一次要牢牢记得，爱让我们更清楚了，有回忆的快乐，可有些温柔不能重蹈覆辙，我也不再等，为自己活着。心都还点着，啤酒也都醒着，可惜感觉变淡了，一切不对了，要谁先放弃自责，说一句我不爱了，再一次回头，这一刻我认真的看你走远，越来越深刻就让彼此心越是折磨着，爱过的感动变成旧的伤痕，再下一次要牢牢记得，快乐，可有些温柔不